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有意思、非常有创意、很有实用性的图书。这个书的名字呢，就两个字啊，叫什么呢？地图。来自波兰的两位作者，一位叫做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另外一位呢叫做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这本书，以及跟大家说儿童相关话题的，也是我们久违了的老朋友，来自蒲公英童书馆的总编辑严小黎，严女士。严总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严总，您是怎样的一个机缘巧合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呢？ 这本书是在2013年的意大利的波罗尼亚的一个书展上，当时去的时候吧，我那天第一天开幕的时候去的特别早，结果进了展厅的第一个展位，就是意大利的展区，就是看到意大利有这么一本书放在他那个架子上展览。哎呦，我当时觉得哎，这本书挺有意思，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感觉的那种牛皮的那种老羊皮画的那个地图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拿下来看了看，当时以为这个版权是意大利的。 嗯， 结果后来问意大利问了半天，他说意大利文，我说英文，我说中文，都交流不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版权不是他们的。 哦， 然后但他也解释不清楚到底是谁的，然后我就很失望的离开了。结果在那个展厅里边转了两圈以后呢，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波兰的展位。 嗯， 发现这本书在波兰的展位上，然后我就上去问了一下情况。他们波兰说这本书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就这么就发现了这本书，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 嗯，这样一本书呢，我手中有一个数据啊，不妨呢跟朋友们做一个交流。给孩子们的地图从在中国上市以来呢，到今天据说呢已经销售出将近20万册，就是这本冲上童书畅销类榜首的地图，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哎，今天呢就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您看的童书太多了。 是。 您看的童书太多了。我觉得在您图书馆有多少册童书？ 我们应该有500多600本。 对。但是选出这500多本，我估计啊， 嗯， 至少得几千本或者上万本。 上万本，上万本。 那既然这本书您能感兴趣，您翻开它之后觉得它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 我实际上在8年前就比较关注那个地图这个门类，然后这个门类呢，我后来在这几年当中也发现出了一些儿童版的一些地图，但这些地图呢，大部分还是在我们的传统概念里边的那种分层图，最多就加了点儿童感兴趣的动物呀、植物呀，还有一些建筑的一些建筑物呀，就这种东西啊，风光、自然风光和人文风光加在里边，但它是一种比较生硬的一种叠加。但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是拿地图做了一个载体，然后让每个孩子能在每一个国家的这种地理位置上去发现孩子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地图是觉得有天安门，这就是因为是北京，对吧？ 对。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地图里边，它可能有天安门，但它可能还有游乐园，它可能有这种那个什么动物园里边的海洋公园，海洋公园如果适合中国的最典型的东西它也会放进去，然后还会放什么，还会放小孩喜欢吃的， 嗯， 然后我们中国人穿的，就它完全是一个人文的一个读本，只能说它的存在的形式是通过地图来存在。 嗯，这个书啊，其实上市2年多以来，在世界上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 像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罗斯、意大利、挪威、立陶宛、芬兰、冰岛、日本等等等等哈。他在法国呢获得2013年度法国女巫奖最佳非虚构类图书奖，意大利呢获得了2013年度意大利安徒生最佳非虚构类图书奖，在美国获得了纽约时报最有趣的六本童书之一，俄罗斯获得了福布斯杂志2013年度的最佳图书，等等等等啊。这个书啊，您觉得适合多大的孩子看呢？ 我觉得是4岁以上到99岁，就是有童心的成年人也可以在里边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 嗯， 弥补我们的认知的一些不足。 对，因为翻开这个书啊，感觉它这个色彩很淡雅啊， 对对对， 就是感觉很古朴，画面呢很朴素，您觉着吧？ 对对、 啊，而且呢，它这个质感是那种手绘的质感啊，并不是说我们平常看到那种化学感。工业感很强的， 是 好像是有人画上去的一种感觉。 是是是， 而且它是包罗万象，就是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啊，就是这本书似乎都能够表现给大家。你想想，七大洲、四大洋、北极，还有42个国家，这是一本手绘的世界地图，也是一本儿童的百科绘本啊。究竟是谁画的呢？这两位作者是干什么的呢？让杨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对，这两位作者原来是，两位作者都是波兰的， 嗯， 然后是80后，而且是夫妇俩，这就是他们的基本那个情况啊。但他们俩呢是原来是行者，都是旅行爱好者， 嗯， 然后在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里边，他们就是自己边画地图边走嘛，行走当中画的地图。然后有人就跟他们说，哎，你们把这个东西能给我们呈现出来，当时说呈现是呈现给成年人，后来他们回到波兰以后就看了很多的各种地图，就全世界的各种地图，买了很多地图来看，才发现觉得缺少一本把他们能在行走当中获得的那些愉悦的东西，能传递出来的东西，给孩子传递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没有， 嗯， 然后就花了3年多时间潜心的做研究， 嗯， 然后边研究边画边呈现，然后再去跟出版社谈。他们在这本书从他们画的样章到最后呈现给出版社的时候，这个前前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 啊。 然后收集资料，因为我问他，我说你没有去过中国对吧？ 嗯， 你怎么画了一个中国的这个东西，而且把中国的服饰、吃、玩、我们的节假日、我们的民俗为什么画这么丰富？ 对，就是你像什么桂林山水呀、乐山大佛呀、太极啊、包子、金丝猴啊，就这些有中国特色，他基本上全都介绍到了。 对对对，他说他第一次去在他们那个网，就是我们那个什么游吧、走吧的那个， 嗯， 像百度吧的里边 啊， 去了解一遍中那个波兰人去过中国的，给他们推荐一些东西；老外去过中国的，给他们推荐一些东西。他们就把这些东西先找出来，然后再在中国的网站里边去发现包子是什么样子的。 哦哦、明白。 然后桂林山水有什么特点，他就是一个一个去找，找了以后他实际上大部分的东西是这么找回来的，所以说他们这个功课做得很到位很足。 嗯，而且在每个国家的介绍当中啊，还都包含2个小孩的名字， 是 像其中中国的2个小孩，女孩呢叫做李丽，男孩呢叫做张伟，那在日本这块小女孩叫美惠子，男孩呢叫太郎。 你的阅读积累带进去，包括孩子的阅读积累带进去的话，这个经验就有了。 嗯，这个经验有了之后呢，我觉得您可以深入的挖掘啊，比方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哈、啊、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个书一页，哎呦，其实很多听众朋友看不见啊，您介绍一下这书得有多大？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近一两年最大的一本 书， 打开是四开，就是有点像那个参考消息这么大。 就是四开的概念是什么？就是一般情况下，咱们看到的书，标准的大部分都是 成人的那个阅读书是32开。 32开。 我们儿童的绘本是16开。 16开大概就是 A4 纸那么大。 对对对，它比它的单面是 A4 纸的2倍。 对，也就是我们这个书单面是 A4 纸的2倍。如果你把它打开，是4张A4 纸。 对对对对对对， 4开。 对，4开。 这是不是也是您看到的最大的书啊？ 对，我们在如果是从阅读这个层面来说，它应该算是很大的书了。 嗯， 但是除了这个地板书，地板书实际上是跟孩子游戏的。 啊，对，游戏书。 对，那是游戏的，但是从阅读的本身应该是大的了。 嗯，这个书挺大，但是呢，做的非常的精致。咱们就随便翻开这么一页吧，就是芬兰这样一页哈。首先有芬兰这样一个国家啊，它整个这个国家长得什么样子摆在了我们的面前，然后呢就把 是中国提法的 哦， 跟外国提法不一样的这个做了修订。第二个是改完了以后要请他们去确认这个改的是不是对的。 嗯， 但还有一个很蹊跷的，就是所有的改的这些线条这些字都是返回给作者本人去改的 哦， 就他重新画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把它怎么去拼接一下。 嗯哼， 他那个完全是重新自己在画，根据我们的地图提供给他的中国地图，他把这个东西画在什么地方，位置的摆放都这么重新做的 啊。你刚刚提到了是作者非常认真哈， 很认真， 就是给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包括中国这边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然后他都是非常虚心的去接受。 对， 作者他算是一对福做的不好玩，所以呢他们就画了一张波兰地图啊，慢慢画了3年时间做成了这本手绘版的地图。2013年地图刚出版，就在当年的博洛尼亚童书展上获得了博洛尼亚国际儿童书展插画奖的提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对对对， 啊，地图呢很多国家他们都亲身去过啊。 对， 但是呢也不是都去过，因为地缘的关系呢，两个人画了更多的欧洲国家，他们画了17个欧洲国家。 对， 画了8个亚洲国家。很有意思的是啊，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波兰画家啊，把它画到了亚洲。 对，最早 最早画到亚洲是吧。 对， 以最近遭遇地震的尼泊尔为例，在两个人的地图上呢，他们画了绵密的喜马拉雅山脉中的几大高峰，画了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4岁以上不设上限。最开始呢，很多人其实不是特别看好，对吧？ 对， 不是特别看好，说这不就是一本地图吗？他可能也卖不出去，孩子们真的会喜欢吗？咱不妨呢也捋一下哈。就是在博洛尼亚书展的时候，您相当于一眼就相中了它了。 对对对对。 后来发现它不是意大利版本，它是 波兰。 波兰的哈。 对。 那波兰那边，他们就这本书啊， 嗯， 就是他们一听到中国，哎，中国有人喜欢这本书，他们惊讶吗？ 他们挺惊讶的，就是我们实际上去发现这本书，就找到波兰这个摊位的时候了。波兰说还有一家成人出版社还是蛮感兴趣的， 嗯， 但是就说你，我当时就想现场就拍嘛， 嗯， 我说现场我就能不能说我就敲定这本书，嗯，我们把合约都签了， 就是把版权拿过来。 对对对， 嗯， 但他们波兰人说，哎，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哎呦， 他可能是想听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报， 嗯， 好把这个价格 抬一 抬， 抬 一抬，哎， 嗯， 结果到了我们回到大陆，也就回国以后，我们也就加紧一直在跟他们做联系。然后联系以后呢，我们也把价格啊什么我们要怎么去做呀都报给他了。然后他说最后有一天给我们来了封邮件，就说这个事情呢，另外有一家做专业出版社的，专业地图出版社的，也是你们中国很大的一家专业地图出版社，好像也比较看重这本书，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做童书的，你们和这个做地图的，你怎么去认定这本书的好坏，你怎么去说你会在中国比人家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现在有两家都在抢这样一个版权。人就说了，那您打算怎么做呢？ 对， 怎样做才会更好呢？其实他其实从心里那时候还倾向另外一家，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呢就首先把我们做过的什么童书，然后童书做的情况给他做了一个那个提示了一个文件， 嗯， 就是我们做了神奇校车，对吧？ 嗯， 我们做了斯凯瑞，我们也做了野兽国， 这都是世界知名的。 对对对，我们就把这些书就是在中国的销售情况也告知他了。 嗯， 他就想，哎，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这个是绘本这个领域里边， 嗯， 你都能做到这么一个分量里边，同时就让我们说我们对这本书的认识是什么。 嗯， 我们还写了一个文案。 哎呦， 对，就正儿八经写了一个英文的文案发给他，就说我是怎么认识这本书的，这本书带给我的阅读的这种惊喜是什么。我把我的刚才谈的那些东西，我说这是一本人文书，只能说是用地图做了一个载体， 同时打开了孩子认识世界这么一扇窗口，为孩子们提供不仅是眼皮底下这点事儿，对吧？不仅是校园，不仅是家庭，不仅是中国，还有世界。世界有哪些东西，哪些事情是我们孩子会在世界里边去发现和感兴趣的东西，我就写了这么一篇文章给他。 嗯， 他后来评估了三个月，又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啊、 三个月，哎呦，当时我就心里边想，会不会就跑了啊，这个地图啊。结果后来有一天他给我们发了封邮件，是在一个假期当中，就中国的正规休假的一个假期当中发封邮件过来，说 OK 是我们了。 哎呦， 对， 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呢？一般一周不 就？我觉得他可能是，他们也很谨慎，因为这本书出来以后，波罗尼亚刚波罗尼亚结束以后，现场就是很多人提出兴趣的。 嗯。 然后当时同期出版的实际上只有波兰和意大利。 嗯。 法国、英国、美国等等这些版本 都没出， 都是后来才出的。 嗯。 但是当时就是谈这个合作意向的可能多，所以他们也在评估嘛，到底在中国能卖多少。当时我提的啊，当时提这个起印数是多少，我提了20000 啊，保守了， 我还是比较保守的，提了20000。当时我自己心里边承受的，觉得一年这本书至少应该卖50000， 嗯， 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长销的一个产品，然后又是一个工具书，它可以变成一个工具书， 对， 地图本来就是个工具书，对吧、 嗯、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儿童或者家庭的一个工具书，现在家长带孩子去旅游，真正拿的那个旅游的那个地图好像意义不大，他也会去买一个当地的深度旅游的一个册子，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去巴黎，我们会去买一本与巴黎相关的书，而不是只带一张巴黎的地图。那么他如果这本书就可以只带一张，只带一本地图就可以了，带一张地图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可以，它起到了是地图和地图以外的一个功能。 嗯，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我要。到三个月以后给我们回复以后呢，他也有很多其他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呢，我觉得不是苛刻的要求，而是他对这本书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要求。比如他希望你的用纸一定要达到这个用纸的一个水准，你们改的每一个点都一定要报告给作者。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做长期做引进版的书的这个出版机构来说，它不是一个难处。 嗯， 所以说从敲定开始我们心里边踏实，虽然价格不高的，当时报这个版权的价格并不高，所以我们才一个月就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那个预付金的那个版税了。所以去年到目前为止啊，到我们今年的三月份去波罗尼亚，我们中国是卖这个书卖的最多的一个国家，就现场当时是卖了14万多。 嗯，现在已经16万了。 对，现在16万、17万了，现在应该。所以说这个销售是我们是老大，在中国啊，但是我们当天的销售量不如美国。美国是上市的第一个月就卖了10万。哦，卖了，哎，你第一天卖了1万。 哦。 上市第一天卖了1万。 据说在日本好像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因为它不是在本国印的嘛， 对， 都经常属于断货的状态。 嗯。 所以说呢，咱们在这里啊，主要是讲述一些背后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啊，不知道说，哎，这样的一本书怎么就从波兰引进过来了？ 对， 这里面还是有一些曲折的。 对对对。 不过说到找地图，据说是您一直的一个夙愿哈。 嗯。 说您小时候特别喜欢读历史。 对。 那时候喜欢读什么？蔡东潘的历史演义书。 对。 是吧？那时候据说您哥哥送了您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是吧？说这个萧何月下追韩信在哪儿啊？是吧？然后肥水大战在哪儿啊？ 是。 你小时候喜欢看看地图是吗？ 我小时候喜欢看历史书。 看历史书。 对， 啊、 历史书呢，因为我哥是喜欢看历史的。 嗯。 然后他什么二十四史啊，都熟读于身啊。但他同时，他当时就说他在看二十四史的时候，就希望有一本当时的历史地图能配合来看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就是我知道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什么地方，这个记忆就更深刻， 嗯， 然后更形象，也更真实。所以说他就都，当我在开始读历史的时候，他就给了我一本地图，那时候就是就老地图，还不是历史地图，但他在上面标注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三国演义》里边那些历史地名发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会把它标注出来。那么我后来就当我成年以后， 我有一次就是坐火车旅行和自己自驾车旅行，我都会在当地去注明这个地方是在我那一本书里边读到过的经验。 嗯， 我觉得这种对我们的阅读体验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这本书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对孩子，现在因为家长带孩子旅行太多了，在中国大陆，在走向世界都有，就亲子游嘛。 嗯， 但是如果真是能把孩子的旅行过程当中把地点和历史人文都记载下来，这种实际上是旅行当中的更大的一个收获，而不是说我今天去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我今天去看了一个什么古物，或者我今天去爬了一个长城，不仅仅是这么一个风光的体验，它应该是跟历史，跟我们中国的历史，跟世界的历史连接在一起的。 嗯， 这本地图满足了这个要求 啊。其实也可以按图索骥了。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拿这个地图说，哎，这地儿我去过啊，哎，这个动物我见过哈，哎，这房子我住过，哎，这个地方哦，看着眼熟，如果真能做到这样，那真是一个旅游达人、旅行达人了。 对对对， 但是很难做到。就是作者呢，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旅行的经历的哈。 对， 您逛了有8年博洛尼亚书展。 对，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书。 从来没有见过，我也发现过很多本这个儿童地图册。 嗯， 在前2年，这书后来陆陆续续中国都引进了，但那书都没有给我惊艳的感觉。 嗯， 就觉得可要，可不要，冲一个品种而已，都没有汲取我这种特别强烈的这么一个欲望。 嗯， 但这本书确确实实让我拿到以后就不想放手，而且我表态的，我跟当时的那个波兰的那个版权，我跟他表示，我说这本书我一定要。我说我在这8年就晃这个圈儿，当时是7年，我说我来7年了。 每年都有。 每年都有。我说我来这个地方7年了，看这个书展，只有这本书我能现场告知你，我一定要，而且你出价我一定要，就不跟他谈价了。就是我觉得这种书是可遇不可求的。 嗯， 有的书是可以，就是有一本这个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相似的。 嗯， 但这本书我到现在没有发现相似的。 哎，这是去年是吧？ 啊，2013年。 啊，2013年你去博洛尼亚。 博洛尼亚的时候，哎。 啊。 发现的。 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获那么多的奖项吧？ 没有，他那时候刚那天那个期间是刚出， 嗯， 实际上就是意大利和波兰是同期出的。 嗯， 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意大利和波兰能同期出。 嗯，今天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读书，再会。 请谈一谈，你说你喜欢一点点浪漫，却把跟随我的脚步放慢。没有你分享分担我的快乐悲伤，心情天天纷乱。我一再试探，你在凌乱，是谁改变爱情原来的模样？有一种预感，爱就要离岸，所有回忆却慢慢碎成片段，不能尽欢，爱总是苦短。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有一种预感，挽回太难，对你还有无可救药的期盼。我坐立难安，望眼欲穿，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珊的地方。